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这世界多么美好，最美的人都说还好，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感谢你每天的继续光临。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大家也可以加肖辉的微信号，大写的 DJ 肖辉的全拼拼音0321，加关注之后我们可以来聊聊关于音乐的那件事儿。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回顾到的是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这首歌是电视剧《小宝与康熙》的片尾曲，《你爱我像谁》描述的就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你我都有可能遭遇到的恋情，因为爱所以愿意牺牲自己改变自己，去应和对方的需求，变成了对方想要的样子。当恋情逝去，一个人在空荡房屋悲伤回忆的时候，才会发觉在这场感情的漩涡中，自己根本不是自己。今天呢，我们继续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微信上大家所发给肖辉的一些歌。那么接下来的两首歌我们将会听到的是逃跑计划的《直到有一天》，以及嘎啦乐队的《Young for You》。

长夜细数彼此情，还幸有爱不减半点，一声两声总也是心声，谁可想到谁能预算，其实你对我痴情，藏在暗里已多年，在这天终于要说不变。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但也不忍跟你绝情，我匆匆的再喝一杯，没法清醒，作决定。别听到自己笑声到永远，如果可以回头避免，也许彼此好过点，无奈看你此刻眼睛，仿佛我不应拒绝邀请，谁知应要如何辩证，才是有爱与痴情，为害怕爱火烧完，现有的知己已再不见。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但也不忍跟你绝情，我匆匆的再喝一杯，没法清醒，作决定。 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来锁听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用音乐记录我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在这30分钟的音乐时节当中，来听听我们的微友在微信里给肖辉提前所说到的一些自己想要听的歌声。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叶倩文的《情人知己》这首歌主要表达的是在情人和知己两种身份之间犹豫不决、进退两难的一种心情。叶倩文呢，是港台歌手里少有的咬字清晰、歌声洒脱而有力量。时光飘过，回头又见，很喜欢这个年代的一些老歌，他们有一种罕见的真性情。同样，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也是很有真性情的，他就是陈慧娴，给我们带来《孤单背影》。 此刻却吻 着我，变作眼泪掩饰痛楚。 同样看看时间，今天三十分钟的听歌又要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那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边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加肖辉的微信号，大写的 DJ 肖辉的拼音全拼0321就 OK 了。明天见。